喜今日赤诚既定，珠联璧合， 恐 他年白头永偕，贵妇兰心。 周回抱起他坐到椅子上，将他放在腿上亲吻，两脚姬童才松开他，眼皮半搭着，鼻尖蹭着他的脸颊呢喃： 想躺在花里和你做爱。 周回略感惊讶，没想到他会说这么直白的话，看着他迷蒙的双眸，一时有些上头，四处看了一眼，压着欲望沉声说： 恐怕不行。 我随便说的。 楼梯传来脚步声，季彤起开身走到对面去。我们今天吃什么？ 没胃口了，想回家。 别闹，来神了。 周回别了下嘴，坐直身子，清两声嗓，恢复正常状态。见服务员来上菜，礼貌的点头： 谢谢。 这顿餐用得极其敷衍，他像完成任务一样，每道菜吃了几大口便让撤下。离开时，路过角落的钢琴，季彤拉住他停下： 你不是要给我弹琴？ 周回一点搞艺术的心情都没有，自打季彤勾了他那么一下，这一晚身体就像撩起一把火似的，怎么也熄不灭。可看他如此期待的眼神，他还是决定再做忍耐。周回郑重地坐过去： 想听什么？ 都可以啊。 周回掀开琴键盖，上来就是一段快弹，太快了，季彤完全看不清他手指跳跃的顺序。琴声高昂的让人顿感紧迫，短短半分钟声音戛然而止。周回放下手，笑着看他： 怎么样？ 你是在跟我炫技吗？ 炫技我就不弹这一首了。 第三乐章月光奏鸣曲。 季彤捏着一只芍药靠在钢琴边，手里转着一只半开苞的花。 做了功课？ 很有名，我也是有常识的。 那你好好听。 周回回过脸认真起来，修长的手指轻盈地落在琴键上，游刃有余。伴随而来的是这一曲最为人熟知的第一乐章。就像书中形容的那样，月光穿过层层云雾，落在平静的湖面上。季彤忽然想起山里的清泉，忽然想起精灵的河水，不免有些怅然若失。可回过神来，再看到灯光下熠熠生辉的他，那些悲惘渐渐化为温情的春风，抚暖黑暗里幽凉的湖水，好甜蜜，又好不真实。 这真的是我的和风吗？ 季彤又觉得自己是在做梦了，他紧紧闭上双眼，随后忽然睁开，可幸的是他还在。周回注意到他这小动作，左手没有停，右手牵起他坐过来，手指落在琴键上。 我不会。 周回换了个姿势，将他的手放在自己手面，随即又轻弹起来。季彤看着自己的手在他的手指上轻动。 你是不是也这样撩过别的小姑娘，一套又一套的？ 是啊。 是不是很多女孩子追你？ 是啊。 那 季彤还是咽下了话，再怎样也是过去的事儿了，知道多反而难受，不如不问。 那个小姑娘脾气臭，骨头硬，一肚子鬼点子，还敢打我，甩着一条蛇把我打得一脸血。 这么彪悍啊？ 那可不是一般的彪悍，你是第一个让我完不成一首曲的人。 回家。 季彤出去忙活离职的事儿，天黑才回来。刚开门，里头传来一阵清香。看清眼前一切，他霎时怔住了。烛光将房间笼得暖黄，桌上地上放满了芍药，有整花，有铺散的花瓣，白色、粉色、黄色。周回拿着烛台，蹑手蹑脚走到他两米开外。门口的道留太窄，他个子大，怕刮伤两边的花，朝季彤伸过手。 过来。 你都跟谁学的这些啊？ 与生俱来。 季彤关上门，小心走进来。他往里看过去，连楼梯和阳台都布满了。可这也太多了。 这个城市的女孩一定恨死你了，附近芍药全被我买下来了。 那你想过怎么处理这些花吗？没法生活了。 过了今晚，他们的使命就完成了，明天找人搬出去，送给路人。 你真是很浪费钱。 如果钱能换来你开心，那我愿意倾尽所有，反正可以再挣回来。可是时间和快乐是金钱无法比的，虽然很多幸福仍然要依附于它。我欠你的太多了，时间、爱和陪伴，上辈子是，死后是，现在还是。我现在只希望在有生之年能一点一点地补回来。 我都不知道送你一点什么。 简单，送了你的下半生。来吧。 来什么？ 你昨天说的。 说什么了？我不记得。 你记得？ 不记得。 唉，那算了，不来了。 周回叹息一声，放下他，脚刚落地，季彤拽着他的肩跳到他的身上。周回怕他掉下去，赶紧抬手兜住他。 不能让你白忙活一场呀。 想要你就直说。 想要。 你完了。 没洗澡。 我也没洗。 先洗个澡。